这是我兄弟佟林佟海川，你们互相见个脸吧。佟林转过身去，佟林拜见姑娘。姑娘是万福十里，还礼还礼，还请佟侠客不吝金玉财使。我佟林是班门弄斧，姑娘可不要见笑啊。得嘞，武云飞也乐了，二位别客气了，比试吧。海川呢就撤到南边站好了架势，请。跟着左手晃面门上右步，右手掌一个麒麟土书唰的一下照着姑娘未晚学生就打。姑娘立手一封，左手螳螂捕蝉，唰的一下就奔了海川的脖子切过来了。佟林吞头一躲，马上还招动手。两个人走开行门，迈过不远就打起来了。那佟林佟海川364摇禁命连环掌，掌法施展开了。姑娘身法当然快如飘风，唰唰唰，眨眼之间两个人就走了30个回合。佟林佟海川现在心里清楚了，不以为然了，心说你是吕婉娘的入室弟子，跟着婉娘老剑客爷学艺18年，甭说我佟林，就是我的师祖也绝不是你的对手啊。现在就是我佟林跟你并肩动手打了30个回合，可见你徒有虚名，不然的话就是我佟林佟海川武艺高强，足能跟你斗上30回合。佟林心说我明白，我胜你是胜不了了，胜你无望，可是你也没有胜我的迹象啊。话虽如此，佟林可不敢疏神大意啊。两个人打完30个回合转过身来了，佟林刚要动手，姑娘于秀娘纵身已经出去了。佟侠客请住手吧。武云飞可不干了，于大爷跟于伯龙这爷俩也愣了，海川也愣了，心说胜负未分，为什么住手呢？武云飞过来了，妹妹你为什么跳出圈外，胜负没分呢？哥哥，胜负早分多时了。武云飞一瞪眼，妹妹你可不能讹人呐、胜负早分了，那你说吧，还是海川说？我和老爷的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，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呀？姑娘把脸一沉，生气了，哥哥您可挤得我，那我可说了，您瞧瞧海川身上有什么印儿，印记像什么。武云飞赶紧转过身形跑到海川面前，海川也听见姑娘的话了，低头一看，前胸大褂上横着3个脚印，前板上有6-7个脚印。武云飞把海川转过来一瞧，佟林身后横着3个脚印，后板上有5-6个脚印，前后一数不多不少18脚。这武云飞双手就抽这海川的大衫呢，就把这土印全抽掉了。嘿，武云飞心说妹妹功夫可太不简单了，他这脚就要踹大了，那就踹到海川的身上，海川就绝活出来了，不能让海川知道。可是这脚踹的劲头要小了，沾不上佟林的大长衫，脚印就留不下呀，既留脚印不能让海川知道，也不能伤到海川。30个照面，嘿，18脚啊，平均一个回合就踹上不足2脚，这就是头一个照面，佟林佟海川这位侠客也就输了。武云飞又一琢磨，海川当时动手的精神照顾不过来，可我跟老爷子都在这瞧着，怎么也没瞧出来呢？妹妹的武艺实在太高了，

可以靠当作回报，只是当你想你去哪，最后还是证明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滴泪的所有笑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爱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爱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， 于秀娘亮出了湛卢宝剑，佟林佟海川一撩长衫，扑噜噜亮出了软剑秋风落叶扫。钻宝肩膀顶崩簧，擦啷啷龙吟虎啸之声，金光一片。因为这口宝剑也是一口宝军刃呐。武云飞借这机会望出一纵，就退到了屏风前边。姑娘于秀娘一个恨夫来迟，佟侠客请。海川手中宝剑香紫献花，唰的一下就奔了姑娘前胸了。姑娘马上坠肘沉肩，从底下往上一翻，战卢剑唰就压上了佟林的秋风落叶扫，快如闪电呐！紧跟着战卢剑往前一挑，把于大爷吓坏了，这剑尖都到了海川的脖子了。海川一愣，剑到了，奇怪无比。海川没别的招了，只能是闭目等死了。姑娘有心抽回宝剑，心说一会儿哥哥准得矫情，他在我面前讹矫情，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姑娘宝剑一停，左脚一点海川的胯骨，海川撒手宝剑扔了，嘡啷啷啷，跟着扑通一个屁火墩就坐下了。于挺、于子玉、于大爷赶紧就过来了，小年无礼，伸手就搀佟林。海川呢，得罪得罪。武云飞赶紧拾起宝剑来，跟海川手里要过剑鞘来，宝剑归鞘。海川内失礼呀。姑娘秀娘有心说几句话，又怕佟林害臊，一想啊，有爹有哥哥在这儿呢，一定会安慰海川的，所以宝剑还鞘，带着丫鬟婆子就进屋了。佟林佟海川非常的大方，老前辈老哥哥，这有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把宝剑围在自己身上，海川是谈笑自如，请吧。爷俩陪着佟林回到了前厅，佟林掸了掸身上的土，重新落座了。海川呐，小女无知，多有冒犯，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老前辈，您说到哪儿去了？姑娘是晚娘剑客爷的高足啊，从身份上说，不用说是我的师父，就是我的师祖都望尘莫及呀。我跟您说，如果说我跟我师祖动手，我师祖赢了我不足为奇。姑娘确实受到人间剑客的传授，那剩我就更不足为奇了。嘿，武云飞暗收大指，我这兄弟呀，嘿，越闯荡心胸是越开阔呀。海川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玉兄，我佩服你通达事理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来，武云飞是又斟酒又布菜，爷仨跟着又喝上了。酒席宴前，海川是谈笑自如，于大爷也暗竖大指，心中赞叹呐、啊。你说佟林佟海川小小年纪，他真有涵养，而且他服人呢、啊。于大爷两只眼睛看着佟林，嗯，不错。

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了。